从何地，从来不需要想起，永远也不会忘记。有天哪有地，有地哪有家，有家哪有你，有你哪有我。假如你不曾养我，